连自家粉丝都心灰意冷的呼啸，在蓝雨战队这种豪门到访的主场比赛中，上座率居然只有不到七成。相当多的粉丝聚集在比赛场外，就是拒绝入场观看，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呼啸战队近况的不满。结果就在这天晚上，呼啸拿下了一场个人赛，拿下了擂台赛，而后又拿下了团队赛。 以8-2战胜了目前积分榜上排名第二的蓝雨战队。影响比赛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正确的事是获取胜利最有效的办法。呼啸战队今晚的攻击力很强大，而我们在防守端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蓝雨战队的队长郁文洲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如此谈论着这场比赛。 席下的记者们对这场比赛都看得很清楚，呼啸战队即便处于低谷，让粉丝心灰意冷，但有一点值得尊重的是，他们战队的士气却没有因此而涣散。场上表现再糟糕，但他们的求胜欲望却表现得相当清晰。郁文洲这句评论概括得很好：如果说胜利需要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的话， 那么之前的呼啸总是找不对时机，做不对事。这次呢？这轮的团队赛，呼啸竟然选择了一种极端粗暴的打法。5人首发开场后，立即第6人替换牧师上场，形成无治疗的全攻击职业阵容。再然后对蓝雨展开了1对1的人盯人打法。 这种打法在战术越来越丰富、高端的职业圈中已经极为少见了。1对1的盯人布置被呼啸瞬间完成后，蓝雨的团队顿时被切碎。除治疗以外，郁文洲在单挑时的弱势让蓝雨面对这种切碎后的局面也显得更为困难。他们最终也没能再次形成有效的团队配合，最终在团队赛中败北。正确的时机， 正确的事，记者们咀嚼着郁文洲这句听起来也貌似场面化的赛后发言，却觉得意味已经很明显，已经不用再多做点评了。而后胜利的主角呼啸战队，期待已久的一场掀翻豪门的胜利，让他们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在招待会上，各种英姿飒爽。联赛才刚刚开始， 他们沉声说着：“好吧。”记者们看着27轮后的积分榜，呼啸现在还在季后赛门外，不过距离前八也就是8分的差距。但问题是，前八现在真看不出哪边有掉链子的趋势。领先呼啸一位的是冬季转会后强势崛起的301队，本轮客场8-2击败翼展，收获10连胜。 引人关注的刺客舍命一击在这场比赛里没有出现，但是这恰恰意味着301队并不是只有那么一种获取胜利的方式，他们会审时度势，选择所需的必要方式。队长洋葱也没有那么刻板，转变方式后就一定是个舍命流的刺客，他同样可以使用以前那种战士型的冲锋陷阵打法，只要战队需要。 301队并不是一招鲜，吃遍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301队崛起，从前八中挤出去的正是呼啸战队，现在呼啸成了追赶者。记者们一看赛程表，好戏来了，第28轮正是这两队的直接对话，呼啸战队将主场迎战301队，这可真有几分决定生死的意味。 常规赛还有11轮，8分差距缩小不小，说大却也不算太大。想在一轮之内完成逆转，直接对话是个机会，赢个9-1，落后方可以追平，10-0那就直接逆袭得手。不过已经让人失望到极点的呼啸战队，仅凭一场对蓝雨的胜利，实在无法比连胜10轮的301队更让人看好。 但是呼啸战队的这些个选手还真有几分逆水行舟的韧劲儿，外界越是不看好他们，他们反倒越发的专注于比赛。3月28日，职业联盟第28轮比赛的前一天， 各大战队通常都是在这一天公布比赛日需要出场的阵容名单。 什么？我上场？ 星星战队名单公布出来时，音量最大的来自于他们会议桌上的那台电脑。罗辑，加入星星以来，正式比赛出场，那还得追溯到挑战赛时期。他对于星星的贡献更像是个技术人员，而不是战队选手。但是，罗辑是星星注册选手的一员，这点毫无疑问。平日虽然因为无法放弃的学业经常不在战队，但是每个比赛日，无论客场还是主场，罗辑都必然会赶到和大家在赛场会合。没有出过场，但是近距离的观看接触比赛，罗辑也远非昔日菜鸟，眼光见识都大为不凡。至于水平，他自己自然也有一番掂量。星星现在连魏琛都基本没有什么出场机会，自己这两下子能在场边坐坐就足够了，或许再磨练个一年半载的能争取到出场机会的。罗辑是这样想的，却没想到在这个赛季逐步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叶修居然要派他出场。 你想打个人赛还是擂台赛啊？ 我 罗辑我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派他出场就够意外了，居然还能自选出场模式， 这 大概是给自己这赛季的一点奖励和鼓励吧。 还有11轮，你也该来积累一点实战经验了。 罗辑那可是高等学府的特招生，智商那是没得说。叶修这话内涵的逻辑迅速就被他分析出来了。在他看来，联赛都只剩11轮了，若是星星领先优势特别超然，好像轮回那般，那在赛季末端一些无关大局的比赛中，放手让一些新人上场打一打，那是很平常的事儿。可是现在，星星在排名第6，积分178分，领先第7的百花战队4分，第8的301队12分，距离第9的呼啸优势倒是大些，有20分。但是，星星就算没有掉出前8，掉到第8，这可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处境。照常规赛目前走势，轮回第1那也是没有悬念的。如果照季后赛的对阵规则，第8名的队伍将在首轮和第1名的轮回碰撞，这个强大的对手大家理应都想能避就避，实在没得避了，比如总决赛相遇了，那再放手一搏嘛。星星没到可以放手练新人的地步，但这时候叶修却要派他上场，这似乎意味着叶修是在重视他的作用，而不是将垃圾时间交给他来提升经验值啊。可是叶修的话里又说这11轮是积累实战经验，难不成他希望自己发挥作用的舞台是季后赛吗？明明是坐在位置上的，罗辑此时却觉得腿都软了。11轮比赛里积累一点经验，然后就要在季后赛那个凶残的一次失误就可能导致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的地方发挥作用。 这样可以吗？ 罗辑的一堆心理活动全没说，只是将他最终的心声说出来了。 你也努力了很久了，该上场感受一下了。 但我水平…… 你的水平已经到了需要实战提升的地步，实战会告诉你该怎么取舍抉择，这种意识需要你自己养成，说给你听那是没多大感受的。 你可以先说来听听，我多留意。 不要太在意细节。 说吧说吧，说了我肯定会认识得更清晰。 我已经说了呀。 啊，就是不要在意细节吗？ 罗辑愣，他还当叶修是在吐槽让他不要在意，先听听再留意这种细节。 是呢，你看没多大感受吧。 血淋淋的事实让罗辑很无语，他确实无法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多少东西。 或者说多在意需要在意的细节， 注意细节之间的取舍。 罗辑确实高智商，举一反三非常厉害。 是的， 我会注意。 罗辑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只有经过实战才能最终养成的意识，而再想想自己现在的情况，注重细节，这确实是他的习惯和风格，正因为这点，他才能做出那种细碎到极致的攻略。不过在 PK 场上，在意的太多，顾虑也就越多，再加上召唤师操作本就繁杂无比，总会让他越打越是手忙脚乱。叶修让他注意细节方面的取舍，那不是让他忽视细节，而是要从中找到最有价值、最能帮助自己战胜对手的细节，而后充分利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操作角色大概也不至于那样忙乱。罗辑清楚，自己不是什么手速达人，不可能在极为复杂的战况中还操作着一堆子的召唤兽如臂使指。取舍确实是他现阶段想提高需要掌握的了。叶修也是看到他的技术进步到了这一阶段，才开始安排他实战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吧。可是只有11轮了，就算每轮打一场，甚至再安排点团队赛里的实战机会，就能足够提升然后在季后赛里有所表现吗？这个问题罗辑自己心中尚有疑虑，陈果也觉得不科学。 罗辑可以吗？ 战前会议结束后，陈果问着叶修。 别忘了他智商高啊。 叶修说。